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对方谁啊？这么猖狂！我们咪咪子这么好的人，还能不给个结果？他要找什么样的才肯给结果啊？天仙吗？ 哎呀， 大家都笑起来。到10点半左右，大家准备返程，边聊天边往停车场走。大卫叫大家稍等，他要绕道去看看有家面包店关门了没，他去买点酥皮面包。他强烈建议大家也跟他一起去，那家的酥皮面包拿 AOP 黄油做的，味道一绝，说是16区第一都不为过。周迷怔了一下，等反应过来时，大家已经跟着大卫走了，好奇心被勾起，都要去瞧瞧。说说笑笑的拐了几个弯，就到了那家面包店。然而很可惜，时间已晚，店已打烊。周迷站在路边，遥遥地看着那熄灯的橱窗，几乎能想象它亮着灯的模样，黄澄澄的灯光。推门进去，便有甜而不腻的馥郁香味。去年，有人就站在他现在站的位置，等着他进店挑选。既然没赶上，大家便只好返回。是小敏发现周迷没跟上来，招了一下手，喊他：“ 哎，走了， 你们先回去吧。我有个朋友在附近，我去拜访一下。” 啊。那叫大卫陪你去，这么晚怕不安全啊。 啊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叫车回去。 哦，好吧，注意安全啊。 等同事走了，周迷转个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，很近的路，一会儿就到了。公寓楼前，他停住脚步，抬眼看了一眼5楼的窗户，一片漆黑。周迷回想大门的密码，意外的竟还能想得起来，更意外的是密码没换，输进去门就开了。进电梯，上5楼，一条灰色石材铺就的走廊，尽头处就是503。门口左手边，走廊的公共区域靠墙放了一条长椅。周迷走过去，在那长椅上坐下，他背抵着木条的靠背，微微放松身体，仰头看顶上圆盘形的吸顶灯，投落幽淡的白色光线。走廊的窗户是打开的，吹进微凉的夜风。他时常觉得时间倏然流逝，眨眼之间就从冬到春再到秋。宋满上大学了，顾菲菲准备去俄罗斯进修，周露秋已经是百万粉丝的大网红，而她也早已适应了这样高强度的光鲜亮丽的生活。然而此刻无声坐在这里，她意识到有一些时间并未流动，她被封锁，被储存，自那时起就已凝固。谭燕西重回高位，离开工日期尚不足2个月，他以雷霆手段叫早已瘫痪的各个环节都转动起来，银行放款，勘查收尾，工程队召集完毕。尹策自然也回来了，陪着他一起夙兴夜寐。这一段时间，谭燕西几乎每天睡不足4小时，忙成这样了，他还在盘算，既然各路障碍已经清理干净，另外那一边的事该是时候行动了。然而他现在一不确定周迷跟那什么姓王的究竟什么关系，二不知道什么方式才不显贸然。工作上那蜘蛛网似的千头万绪，他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，这事儿却犯了难。就在这么一边熬夜工作一边裹足不前之时，这局面却撕开了一线。要从一则招领启事说起。 那天莫妮卡来办公室汇报，巴黎十六区的那栋公寓的管理员给他发了一封邮件，询问落在503门口走廊长椅下的一件东西是不是他们遗失的，如果不是，他会把招领启事贴在大门口，通知所有租客认领。那公寓水电煤相关的琐事，谭燕西懒得管，都是莫妮卡在负责，因此在那边留的是莫妮卡的联系方式。莫妮卡站在办公桌前，点按手机，将那件东西的照片发到谭燕西微信上。谭燕西点开看一眼，一时愣住，一条细细的浅金色的链子。这天周迷去中古店帮向威买东西，这是向威的习惯，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去瞧瞧有什么经典的流行重新流通于世。有一阵周迷疯狂恶补相关知识，现如今已然对哪家奢牌、哪一年的大秀推出过哪一个经典的款式，诸如此类从业常识了如指掌。向威信他的能力和审美，这事儿就顺势交给他去做了。周迷也乐得，买东西的过程整理整理就是一篇推文，两全其美。逛了一下午，傍晚周迷眼见天色阴沉，似要下雨，便给负责后勤的同事山姐打电话，问是否还有空余的车，调遣一部过来接他。山姐告诉他，一会儿就有车空出来，叫他稍等。这一等就叫周迷等到了滂沱大雨。他坐在店面里守着一堆购物袋，直到7:30司机终于抵达，连连同他道歉，说路上大塞车。巴黎全法第一的大赌城，毫不稀奇。周迷上了车，回酒店的路上也塞得一塌糊涂，不足10公里的路开足了40分钟才到。他在车里睡了一觉，醒来是司机提醒他到地方了。周迷打了个呵欠，往外看一眼，雨幕重重，能见度极低。他拉开车门下车，雨势太大，周迷钻出车门的一瞬间便被风裹着暴雨浇了一身，所幸酒店服务周到，穿黑色风衣的侍应生已一步走上前来，一柄刺绣着酒店 logo 的黑色大伞倾斜而至，将他头顶上空照得严严实实。周迷说声 Maxi， 转身去拿堆在后座上的大大小小的购物袋。就在他归拢了那些袋子的手柄正欲一把提出来的时候，蓦然意识到什么，猛地转头，撑伞的男人身影孤拔，长风衣是比夜色更要深重的一种颜色，他一半身体立在伞外，直接淋在雨中，顶上檐廊挂着老式马灯，头下暗淡的灯光照得他整个人清绝得过分。雨水浇在伞面上，噼噼砰砰地响，车打着有规律的双跳，有人推门而出，酒店大堂里传来隐约的音乐声。这一刻所有的声响却都不存在，包括心跳，绝对的寂静，即便在梦里也是最不真实的一幕。周迷看见谭燕西仿佛是笑了，好像他就等他回头来看一样，目光如破晓之前最为幽深寂静的海，只是一瞥叫他顷刻便有心悸之感。谭燕西语气平静，声音几分暗哑，好似也氤氲了这泼天的雨水。 好久不见。 周迷整个呆住，一瞬间脑海里似乎有10000句疑问飞逝而去，却都似浮烟与飞鸟，一句也抓不住，不知作何反应，因为从没在脑海中排练过这一幕，预想中绝对不会发生。世界何其之大，尤其他已经离开北城，离开与他相关的圈子，得有多巧合才能叫他们再度偶遇。他此刻便像是还没预习过就被丢上了期末考试的考场，满眼的无解题，头脑轰然， 一片空白。周明几乎是机械地转过身去，继而把那些购物袋提出来。谭燕西请身，没拿伞的那只手顺势去接他手里的东西，他下意识地将东西往后撤了一下，而谭燕西手依然举在原处，一种无声的坚持。雨实在太大，他能瞧见雨水就直接地浇在了他后背上，呼吸里竟是带着微微寒意的一种潮湿又粘黏的气息。僵持了几秒钟，他只得把东西递给他，伞面替他挡住了雨，一路到了岩廊底下。一位穿黑色制服的摄影生走上前，微微鞠躬，接了谭燕西收起来的伞，并将大门拉开。周迷先一步走进去，转身便去接谭燕西手里的东西。谭燕西递还给了他，笑了声。 过来出差，没想到这么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